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八十六集，蓝河想说什么，但反而脸一热，默默又在背包里翻找了一下，幸好还找到一张纸，叠成了码。那生魂还是个学生，小姑娘惊魂未定，似乎根本不敢问自己误入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。直到蓝河折好纸码扶她上去，魂体虽然冰冷，但她却很有安全感。她怯怯看着蓝河， 那个， 小姑娘道。蓝河说，不用谢。 我是说， 小姑娘睁大眼睛道， 你的眼睛好像张寻春，蓝河，简直就是蓝河阴间分河嘛。 蓝河无语，小姑娘这么近距离端详后肯定的道。蓝河有点不知所措，确实有点像啊。英韶和瓜尔真人对视了一眼，他们都是见过蓝河本尊的，也都曾经觉得，甚至这一瞬间脑海中还闪过了什么，但一时捕捉不到，或者说潜意识里不敢去想。你该回去了，你父亲还在等着你呢。蓝河一扇扇子，纸马便跑了起来，载着小姑娘回魂去了。然后他回身若无其事地看着英韶和瓜尔真人，他说的那两个人，张寻春和蓝河，是干什么的？知情者们不知所措，两个人装得还挺到位。英韶心底狂跳，隐隐不安，挠着头， 是明星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小兰。 老白的呐喊声出现了，他身后跟着一大群阴差，还有穿着长裙格外显眼的胡大姑娘。阴差们只来迟了几分钟，其实他们早就到了，只是胡四拼尽全力幻化的幻境连绵数里把他们都影响了，好容易才突破，还遇到了赶来的胡大姑娘。只是眼下一看，胡四都被打成原形了，老白顿时捶胸顿足，为什么处理得这么快？我这一身装备还没出用啊。胡大姑娘那张艳丽的脸又憔悴不少，她今日眉心直跳，自有感应。收到老白的香讯后，犹豫再三，还是勉力亲自来了。一到近前，胡大姑娘就怔在了原地，只见胡四趴在地上，血肉模糊。除了宋福坛外，其他人也多少带伤，尤其是胡七十九，蓝河正烧香给他和白武。胡四眨了眨眼，在恨意中居然还带了点想念。他很久很久没看到胡大姑娘了，看到对方如此憔悴，他忍不住笑出了尖牙，开心的道， 喜欢这段时间的京城吗？我送你的礼物呀，可惜了。 你怎么敢？我怎么不敢？ 还未说完，就听胡大姑娘愤怒地尖叫了一声。受了一肚子气的胡四总算舒服了，享受着他失去理智般的尖叫声，嘴角一咧，露出了尖牙。却见胡大姑娘奋力一扑，骑在胡七十九身上开始殴打他。胡七十九无言反抗，抱头痛哭，嚎得比谁都大声。胡四愣了，这是为什么？胡大姑娘现在还记得蓝河当初屡次拒绝自己的样子，她说她不顶仙。可是现在，他们俩的味道，胡大姑娘都在蓝河身上闻到过。仙家挂号，俗子开顶。蓝河虽然未去妙感山开顶，但胡大姑娘在妙感山当差，一看到蓝河，自然就感应到她已供了家仙。 上回蓝河还说胡七十九是在他家养伤，但时至今日胡七十九还在，看他吃东西的动作那么熟练，他还是个狐狸精，不是他是谁？ 胡大姑娘很久以前和胡七十九见过， 毕竟妙感山香火鼎盛的时候，胡七十九一度被招去帮忙，当了一阵子临时工，他多少有那么点印象。现在那点香火情是一点儿也没了，夺家之仇不共戴天。胡大姑娘骑在胡七十九身上拼命抓挠，胡七十九边哭边狡辩，白五看得难以呼吸，差点晕过去。胡四也开始愤愤不平地痛骂起来，怨天怨大地怨胡大姑娘，但胡大姑娘眼里根本没有她，于是她更气了。现场堪称一片混乱，蓝河头皮发麻，喊老白 快点帮忙。 老白和众阴差一脸不想，哎，还挺好看的。今天虽然没有群殴成胡四，但是看到这一幕也挺精彩呀。蓝河无语，他只好自己上前，从后面抱住胡大姑娘的胳膊拖开她。胡大姑娘犹在飞踢，胡七十九心虚也不敢还手，只抱着头弱弱道： 大姑娘见谅，我也算是豁出性命才得到的机会，这几个月我连财神楼也没有，光给他家通下水道了，回去说不定还要下水道蝶泳。 胡大姑娘却是愣了一下， 顶的不是你。 他们都心照不宣，没说出蓝河的名字，但已经让有的人不安了。胡七十九也傻了， 不是啊，我是预备家仙。 他的顶天立地财神楼还不见影呢。胡大姑娘的目光缓缓转向了那只不起眼的刺猬，白武蜷缩在地瑟瑟发抖， 居然是白门。 胡大姑娘甚至觉得自己揍白武丢了自己的脸， 这么个刚成气候的丧门竟比两个狐门捷足先登。 她气得指着胡七十九破口大骂，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。 胡七十九无语， 又骂我，这也罢，认了认了。 蓝河感觉到胡大姑娘又在挣扎，连忙抓紧了劝道， 大姑娘冷静，你还记得金老鼠吗？那是胡四啊，你看看胡四。 胡四无语，胡大姑娘的脸转过去一点，眼睛还盯着胡七十九和白五，牙尖上的口水都激动地滴了下来。 我当然还记得，该死的胡四，去死吧你们。 胡四说道， 你倒是看着我说呀，还有那句去死说的到底是谁啊，怎么还你们了。 胡四从修行起就把胡大姑娘当作自己的竞争对手，可是胡大姑娘永远比他先一步，比他先得到，比他更受妙感山器重，比他更受四大门敬畏。他偏不服气，宁愿走邪路修炼，摄取人的精气，就为了和胡大姑娘一争高低。可是对方总是毫不在意，他失败过一次，这一次他原以为至少能让胡大姑娘痛恨他了，没想到胡大姑娘一出现就冲着那只狐狸精还有丧门去了。胡大姑娘不情不愿地移开眼神，冷静抽出胳膊一擦口水，恢复了端庄。 大胆胡四，竟敢逃离妙感山作乱京城，还不将你窃去之物交出来。 胡四嘴角一抽，虽然胡大姑娘的神色很严厉，但经过刚才那一遭，他总觉得胡大姑娘在敷衍自己。半晌，胡四才深吸了一口气，重新进入了情绪，放声笑道： 你想要金鼠，他已经被我毁了。 胡四进了情绪，其他人却是还沉浸在刚才的闹剧中，所以一时表情有点无法配合，让胡四略略有些尴尬。幸好胡大姑娘还稍给面子，上前揪住了他的皮毛。 胡说八道，凭你也毁得了阵物。 胡四是厉害，否则也不会被封在妙感山，早几百年他就是京城出名的坏狐狸了，要通缉他，胡大姑娘甚至用金顶香灰悬赏。但是金老鼠可是中央阵物，胡四想动绝慧寺大钟都要祸人前去。 金老鼠沾染了子午煞气。之前胡四能偷到，还是亏了金老鼠不在本位，否则根本不是区区狐仙承受得起，人间天子都不敢直面子午煞气。即便他再次祸人，想毁金老鼠，也只会连人也被煞气反伤，所以大家都没担忧过这一点。 你管我怎么毁的？ 胡四甚是得意，一张嘴就从腹中呕出了一块坑坑洼洼的黑色物体，几乎看不出这原本是只金老鼠，只模糊了还有点形状。 我就等着告诉你，你白忙了，抓到我也没用。 胡大姑娘捡起那黑色的物体细看，也毫无灵性与煞气，竟是真的。这回胡四没有吹牛，难怪这一次他也没有利用阵物就这么被抓了。胡大姑娘指尖收紧，插豆腐一样插进了被损毁的阵物中。 你到底用了什么方法？ 中央阵物胡四怎么能回去？难道他还有同伙？不对，胡大姑娘自觉连自己也做不到，又或者他有什么奇遇秘法？更要紧的是，现在中央阵物又该如何？ 胡大姑娘以为金顶神伤，越想越呕心。此时不由恨恨将胡四摔在地上，遍体鳞伤的狐狸在地上发出吱的一声惨叫。在场者闻言，笑意也不禁渐渐散去，皱起了眉。尤其是蓝河，原以为拿下胡四就大功告成了，怎么会这样？胡四喘了几口气，恶意地笑道： 哎，虽说我躲得不够久，但你们还有多少时间来补救呢？中央阵物没了，煞气日渐浓重，难以成局。京城鬼怪都知道这是大好的时机，其他阵物迟早也要失手的。 现场几乎集齐了京城地区大部分银钗，来自不同的衙门，也有关二真人、英韶他们这样的仙家与法师，一时都低声细语起来，满是担忧。这世上有些阴物本也是亦正亦邪，比如关二真人和胡七十九都整治过人，若是没了限制，只会让一些原本还能算老实的阴物也躁动起来，如胡四一样原就走歪路子的就更不必说了。宋福坦忽然道： 自真武有意，不动法师一直在奔走，愿意在子午线上修桥一座，由南云寺借来的镇寺之宝封入其中，作为新阵物。只是后来能够到金老鼠，法师才搁置了计划，现在重新捡起来即可。 这话一出，所有人都惊了，当初到底用什么作为新的中央阵物，的确一直很有争议，难处甚多。阳间的法师们各种纠结，恰好有了旧阵物的线索，才选用金老鼠，叫大家松了口气。但谁也不知道，原来不动法师打过人家镇寺之宝的主意啊。南云寺地处东南，乃是闻名华夏的大寺，也同属临济宗，他们的镇寺之宝乃是禅宗颇负盛名的谭深法师留下的一剑一杖。当年乱世之中，谭深法师还曾用此剑救过当时人间天子的性命，所以他不但具有禅意王气，还相当有历史意义。既然叫镇寺之宝了，南云寺当然十分珍爱，这对他们的意义不亚于枫桥夜泊碑之于寒山寺，佛骨舍利之于法门寺，向来概不展出。不动法师若能请到南云之宝，想必不亚于金属。但问题是，老白都忍不住道： 南云寺居然能同意？ 这都不是初寻，是有去无回啊。宋福谈道： 毕竟干系甚大，当时南云寺主持也同意上谈，只是后来既然有金老鼠，这才作罢。现在重新联络即可，自然并非白给。 胡大姑娘一愣，欲言又止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